在抗战女英雄金正淑同志诞辰99周年之际，中央和地方的妇女同盟工作人员和盟员24号访问了惠宁故居。他们前往鳌山岗向抗战女英雄金正淑同志铜像献花篮和花束，表示了敬意。这一天他们参观了惠宁金鸡松高级中学、惠宁食品加工厂、惠宁高丽药厂等单位和在惠宁市灾区新建的现代化住房。